啦，即係我哋要提速、提效、提量啦。咁呢個工業安全係大家都關注嘅問題嚟嘅。咁所以咧，即係即時嚟講咧，勞工處就已經咧處理咗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向咧嗰個事發地盤咧就發出咗一個暫時停工嘅通知書啦，並且會巡查咧全港其他嘅地盤嘅天晴嘅。咁而呢一件事咧，亦都引起咗即係特首嘅關注啦。咁佢尋日就喺 Facebook 嗰度咧就指出啦，就係、是、會尤其留意咧，即係天晴嗰個樹立咧同埋枝繩咧係咪穩固同埋有足夠強度嘅。咁但係我哋講開即係勞工處去巡查啲地盤嘅時候咧，其實勞工處能唔能夠就留意到一啲即係隱藏嘅問題咧？譬如我哋講勞工處去巡地盤嘅時候，即係好多時會睇一啲走貨通道有冇阻塞啊，或者一啲地盤安全等等嘅問題啦。咁但係呢啲譬如焊接啊，頭先提到或者一啲結構嘅問題，又係咪巡查嘅階段啊可以提到咧？咁一陣間都可以同我哋專家傾一傾嘅。 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1872311。相信咧關注呢個中工業意外嘅聽眾咧，可能都會有一啲嘅意見啦，或者一啲觀察咧，想同我哋傾下嘅。歡迎你哋打電話嚟。咁啊林子欣，其實我哋睇呢一單新聞咧，除咗有好多工程上面啊、安全上面嘅問題要關注咧，其實一個人性化啲嘅角度去睇咧，其實好多人咧都會關注今次咧係有多名嘅死傷者咧牽涉喺意外當中啊，而且咧有幾名嘅死者咧都係好年青嘅。例如我頭先咧講我最後一名被救出嘅工程師為例啊，咁啊佢被壓喺咧天秤近駕駛室嘅底部，其實咧當時現場傳出嚟嘅消息咧就係話，即係佢係即係壓咗喺嗰個底部啦，淨係見到個下身啦。咁啊拯救人員咧多次同佢溝通，咁但係對方都冇反應。咁最終咧消防咧係要派出一架咧係起重嘅吊車咧，先至可以將佢由狹窄嘅空間咧救出。成個過程咧係歷時7个钟啊。不過好可惜啊，救出咗之後咧，佢都係當場咧係死亡。咁呢一位工程師咧係年輕嘅，25岁嘅啫。另一位嘅工程助理咧係一位22岁嘅男士嚟嘅。咁佢身體咧係多處骨折啦，送院嘅時候咧已經係冇咗脈搏同埋呼吸，搶救後亦都係不治嘅。咁報道特別關注咧，佢嚟自單親家庭啦。咁屋企人知道消息之後咧，都非常之傷痛。 嗯，係啊。咁頭先你提到咧，就係嗰個救援係好困難啦。咁我都留意到，即係消防處咧，九龍中區指揮官羅信傑咧，佢就有個即係解釋點解要用咁多時間去救咧，就係因為個天秤咧好重啦，即係60几吨啦。咁而現場咧嗰個地盤咧係冇一啲叫重型嘅吊機車係可以吊起個天秤嘅，咁就需要咧由承辦商咧喺佢哋另一個地盤咧就安排一啲相關嘅重型車過嚟，咁所以咧嗰個救護嘅工作咧就要等咗咁長嘅時間啦。咁而連帶嘅一個問題咧，就係當然係一啲即係法律上邊啦，同埋一啲賠償上面嘅問題啦。因為今日咧工業傷亡權益會咧亦都提出咗一個情況啊，就係、是、即係其實咧過去咧香港呢幾年咧都有唔少嘅工業嘅意外，甚至係導致死亡嘅情況啦。咁但係咧其實政府咧佢哋就認為即係冇高度關注所有嘅工業意外啦，亦都冇公開一啲咧相關意外嘅調查報告。咁就希望咧今次咧呢一個調查報告咧係可以係公開俾公眾知道嗰個意外嘅成因嘅。 再次呼籲下，我哋嘅熱線電話號碼係1872311，1872311，歡迎大家咧打電話嚟同我哋講下你對呢一件事件嘅觀察同埋一啲嘅意見。我哋先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係請你一啲工程界嘅人士同我哋咧分析下對於呢一件事情嘅睇法啊。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抑郁症是常见的情绪病，主要特征包括持续的情绪低落，对平时喜爱的事物失去兴趣，思想变得负面等等。躁狂抑郁症是一种较为严重的情绪病。邓达志请来临床心理学博士吴桂生医生一起讲抑郁症与躁狂症。 今晚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討論緊嘅咧，就係琴日發生喺秀茂平安達臣道嘅嚴重工業意外啊！而家呢個時候咧，電話旁邊係請嚟一位嘉賓，有註冊結構工程師倪學仁喺電話旁邊。倪學仁你好， 你好。 你好。 魏學仁，關於今次事件的成因，你們工程界都有一些初步的看法，知道你都有看一些現場的照片，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你的初步觀察和分析？ 看到有些你的記者朋友給的照片，他們可能去拍到的，就看到那個破壞咧，就應該咧就係嗰個燒焊位嗰度咧就斷裂咗啊，咁就變咗佢上邊嗰個嘅公子鐵同下邊嗰個嘅公子鐵咧就分離咗啊，咁佢一分離嘅時候就變咗就冇嘢拉住嗰、那個天秤，咁所以個天秤咧就折曲咗咁樣咯。 嗯，其實關於焊接方面咧，一般我哋做呢一啲天秤嘅建築嘅時候咧，係有一啲咩方法，同埋係點樣樣做法先至係能夠穩固嘅咧？你頭先話現場嘅照片睇起上嚟，可能未必有做得好。具體嚟講，你會覺得係爭咗喺邊度啊？ 嗱，又唔係話做得好唔好，因為即係亦都有一啲嘅設計嘅圖則咧就。流咗出嚟俾啲記者嘅啊，咁佢哋都有俾我睇過嘅。咁原則上佢嗰邊咧就唔止一個天秤嘅，就有好幾個天秤。 嗯， 咁佢哋就因為要因應佢嗰、那個結構，或者因為佢第日係起樓啊嘛。 嗯， 咁所以有啲天秤咧，好似而家呢個跌咗落嚟嘅天秤咧，佢咧就係、是、將個天秤咧固定喺佢。其中一個嘅裝模嗰度，啊，咁、那個裝模原則上咧就係一個大嘅石屎嘅平台咁樣嘅個面， 嗯， 啊，咁所以佢哋咧就揾啲鐵嘅支架咁固定喺入邊，啊，咁佢哋做裝模嗰時咧，亦都預留咗一啲嘅即係鋼筋落嚟，啊，咁就用嚟收住佢嗰啲嘅下邊嗰個嘅支架。咁然後佢喺上面咧又有個副嘅，即係第二個嘅副支架，咁用嚟咧就俾佢嗰個天秤咧固定喺上面。咁而家出現問題咧，就是、個副支架同埋個下邊嗰個主嘅支架咧，啊之間咧佢哋嗰個嘅連接咧，喺佢個設計嗰時咧就用咗燒焊。啊，咁我哋亦都見到佢有另外一個嘅，咁喺對面嘅。咁對面嗰個咧，佢咧就利用咗將來結構嗰啲嘅。柱位啊，同埋啲即係震啊嗰啲咁嘅，咁佢哋咧係嗰個鐵嘅支架咧，佢咧係用一啲螺絲即係穿過啲震啊，咁去固定住嘅。咁而上面嗰個副嘅支架咧，亦都係用螺絲咧，將佢同下面嗰個主嘅支架咧，去做一個連接嘅。啊，咁我哋見到咧，就即係佢兩種方法咧係截然不同嘅。咁但係 即係你意思係現場有其他嘅天秤係用螺絲去做連接，但係涉事嘅呢個天秤就係用燒焊嚟做連接，而個工程嘅方法係喺呢度有所不同。你意思係咪咁啊？ 係係，咁、okay. 其實就喺個設計方面嚟講咧，就兩種嘅連接嘅方式咧都係容許嘅，都係可以嘅。啊，咁至於點解即係呢個燒焊位會斷裂咧？咁就當然，我哋大家就要由個設計開始睇啦，睇個設計嗰邊有冇一個失誤啊，或者佢會唔會曾經吊過啲重嘅嘢，令到嗰啲燒焊係可能係破損，又或者係佢嗰個燒焊嘅材料係咪出咗問題？譬如話嗰啲焊枝會唔會用咗啲強度比較上低嘅焊枝啊，或者係其他嘅因素啊，咁即係。即係亦都有機會，不排除係人為嘅破壞都未定嘅嚇。 魏學仁啊，雖然雖然咧你話即係螺絲同埋焊接咧喺設計上面都係可以做嘅，但係我想請教喺工程上面咧嗰、那個施工嘅時間同埋要求咧，兩者有冇一個明顯嘅差別㗎？用焊料或者用螺絲？ 有嘅，原則上嚟講咧，用螺絲去連接咧，係嗰個施工嘅時間係最短嘅。 嗯， 啊，咁你用燒焊嘅方式去連接咧，就個施工嘅時間就會相應係長咗，因為你燒個焊咧係需要比較上長啲嘅時間，啊， 嗯 OK， 魏學仁啊，唔好意思啊，因為時間關係咧，我哋要先聽一節新聞啦。或者我哋新聞之後咧，再打電話俾你同你傾多陣啦。唔該曬。 冇問題。 拜拜。魏學仁咧係註冊結構工程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将会分两阶段调整12岁或以上人士的疫苗通行证接种要求，一般需要打齐三针。首阶段今个月30日展开，12岁或以上人士接种第二和第三剂疫苗之间的宽限期由原本6个月缩短至5个月。下一阶段由11月30日起，有关人士要打齐三针才能够符合疫苗通行证接种要求。当局重申，有关调整并不影响适用于12岁或以上康复者的疫苗通行证接种要求。本港單日新冠病毒確診個案繼續過萬宗，新增11,091宗確診，10,910宗是本地感染，再多12名陽性患者離世，第五波疫情累計9,556人死亡。新增死亡個案其中一宗由公眾殮房呈報，死者是獨居的71歲男子，已經打3針疫苗，本身有肺結核和肺積水。其余11宗由医管局呈报，年龄由68至101岁。学校方面，777间学校呈报1,356宗感染个案，另外3间安老院舍同2间残疾人士院舍亦都有人确诊。因应疫苗通行证适用年龄将会降至5岁，政府明天起增加5至11岁儿童接种伏必泰疫苗的名额，并且即时可以在网上预约。位于香港儿童医院和林士德体育馆的儿童社区疫苗接种中心的接种间数目已经是即时增加。由9月11日起，香港大学驻港儿医院儿童社区疫苗接种中心会扩展服务至逢星期二、四、五、六同埋日，为5至11岁儿童提供伏必泰疫苗接种服务。科兴疫苗方面，政府在过去2个月已经扩大免费接种科兴疫苗的接种网络。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预计疫苗通行证在生效日期之前会有较多市民前往接种疫苗，呼吁家长尽早安排子女前往接种，以免子女因为所选的疫苗接种点满额而未能够在生效日期之前符合疫苗通行证的要求。福建省厦门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陈家东涉嫌受贿被当局拘捕。新华社报道，陈家东涉嫌受贿、贪污、滥用职权，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日前对陈家东作出逮捕决定，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之中。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酷热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中秋节同随后1-2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下周中后期天晴酷热同干燥。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在中环遮打道，因为车辆着火事故，遮打道去湾仔方向介乎侧臣道至到美利道的一段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一带比较车多，部分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的，经过请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就是中环的遮打道，因为有车辆着火，现在去湾仔方向介乎侧臣道至到美利道的一段遮打道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 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接近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东山台。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绿林街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桥面慢车，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对开。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的龙尾去到近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門的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友愛村一段車多繁忙，龍尾在龍日村。最後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薄扶林道碧麗道去中環、清水灣道打鼓嶺新村去西貢、車公廟路田心村去顯徑和東涌裕東路迴旋處去九龍。可能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终极谜底将要解开，熟悉的竟然变成陌生人。 他正称一直暗中及实庄文健，这个是他威胁庄耀柏保证洛神到手的筹码。 国剧夜场悬疑剧，黄俊海、张译主演《重生之门》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31。 你是说我阿爸是被人害死，不是因为意外？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林子欣，新聞之前我們就跟註冊工程師魏學仁在談，他就提到據他了解，現場有三個天秤，裡面有兩個天秤的地基的連接，即是在工字鐵上面的連接都是透過螺絲去做，涉事的這個就是透過焊接去做，就跟其他那兩把秤的情況是不同。我們請回魏學仁出來繼續談先。魏學仁， 是，你好， 你好，你好。你头先新闻之前咧就讲到，其实用螺丝咧照计个施工咧就系会快一啲。咁因为琴日咧好多评论嘅关注点咧就系关注到嗰个烧焊嘅质素啊，譬如物料啊或者手工啊系咪有问题导致今次嘅意外。咁但系如果好似你咁讲啦，其实现场都有其他嘅秤系用螺丝去做，兼且施工嘅时间系更加短嘅话，你可唔可以估计到有啲咩原因系唯独是嗰一把秤在个设计上面已经是用烧焊去做呢？ 这个就很难去揣测的，因为它可能因应某一些的因为你开螺丝窿啊那些你就未必可以在现场开得很准的。它可能就是要在出面开好了窿又送来地盘。如果你的尺寸粘了一点，可能它就很难 去固定下去，因为它下面那样条工资或者咩咧，佢系要先去装好咗，然后先可以上面谂噶嘛。咁其他嗰啲咧，就可能佢哋就因为要锁落啲柱位度啊，嗰啲咁，咁佢哋嗰啲可能就即系固定得就比较上会好啲，或者某啲嘅情况之下，佢觉得用螺丝系对佢嚟讲系有一种嘅方便都未定。 其实呢 咁嗰个呢就好睇佢嗰个承建商佢哋嘅即係 即係嗰個需求係點樣，去配合佢哋即係工地嗰個施工啦。咁所以佢哋會將佢哋個要求咧，就交俾嗰個設計嘅工程師去幫佢做設計嘅。 嗯。 咁喺設計上面嚟講，就即係原則上你用螺絲去做又得，你去燒焊去做亦都冇話唔得嘅。 嗯，嗱，头先提到咧，即系有一啲嘅揣测，就话会唔会系可能公司为咗赶工或者节省成本咧，就减省咗一啲烧焊嘅工序啦。但系事实上咧，即系嗰个公司要咁样做嘅诱因有几大咧？你认为？ 其实我就睇唔到有几大啊呢、這个诱因，因为你烧即系你烧焊，你就算赶工咧，原则上嚟讲，即系一般嚟讲，你都可以嘅，即系譬如话你去临时。燒住一部分嘅焊，然後你就去做上面嗰部分工作。咁、當然你就未必可以成個天秤起好曬啦，因為你未必夠力噶嘛。 嗯。 咁、但係佢都可以一路起住就一路燒焊嘅，咁就變咗佢可以搶翻啲時間。咁我相信時間各方面應該唔係一個考慮嘅因素咯。 嗯，警方就透露啦，其中一个调查嘅方向咧，亦都系天秤嘅设计啊。咁咧就其实关于天秤嘅设计方面咧，亦都有一啲工程师就讲到话，要考虑到嗰个天秤嘅高度同埋跨度啦，设计出地基嘅重量咧，能够抵消到天秤运作时候嘅拉力咧，先至可以避免倒塌嘅。咁你初步睇落嗰个设计上面有冇任何嘅问题咧？定系其实因为都要一啲注册工程师去睇。睇过啦，系咪喺呢方面出问题嘅机会就应该未必咁大咧？ 嗱，嗰个嘅讲法咧，就系假设即系佢要自己喺现场落一嚿石屎等，嗰嚿石屎等嘅大细咧就要够重，可以俾到个天秤，即系去吊嘢嗰时，或者喺个有风吹嘅情况之下咧，佢都唔会翻转。 嗯， 咁因为佢需要有个，因为个天秤自己本身就好轻嘅。 嗯， 佢呢啲鐵架仔好輕嘅，咁所以佢一定要一嚿好重嘅石屎等，然後佢先至冇機會俾人哋吹翻咗，或者係吊嘢嗰時佢會反轉啊嘛。 嗯， 咁喺呢個情況咧，佢哋就唔係落一個石屎等，佢係用咗佢原本大廈嗰個其中一個嘅裝模。 嗯， 咁所以喺呢、這個即係好大嚿嘅裝模嘅下邊咧，仲有啲裝嘅。咁所以即係。初步睇上嚟，我就覺得咧，佢應該喺結構上邊咧都係可行嘅，啊，應該冇問題嘅。咁我相信佢哋啲即係註冊，即係嗰個地盤嗰、那個負責呢個地盤嗰個嘅註冊嘅結構工程師也好，或者佢哋請嘅 independent checking engineer 也好，或者佢做呢個天秤嗰個嘅設計嘅工程師也好，我相信佢哋都有考慮過曬呢啲嘅情況。应该原则上来讲，下面那个大那个石屎平台就应该没问题。咁而家出问题的就是它上面，即是它那个铁支隔阻它们个主梁和那个副梁之间那个的接口那边就出现了消防破裂的问题的。警方呢都是啱的，因为它第一样东西就是要看看它的设计有没有犯错先。 嗯， 如果佢設計出嚟嘅力係大過佢而家燒焊可以提供嘅力咧，咁佢都係會破壞嘅。 OK， 咁另外亦都想問埋啦，即係因為咧，你頭先都提到喺天秤成個設計安裝同埋驗收咧，都要有專業人士即係確保係合法同埋安全先可以用。咁其實因為我哋都知道咧，呢個天秤係八月嘅時候交付地盤使用啦，同埋一路用嘅時候咧，其實喺事發嘅一刻咧都冇負重嘅，即係雖然有人係駕駛咁。其實你認為整個監督的過程會不會有機會出現了批漏才會導致今次的意外呢？還有為什麼是八月用到現在才出事，而不是如果是個燒焊是有問題是更早的時間就已經出事呢？ 首先他所謂的使用是怎樣的使用先，他只不過是去想去看看那個天秤動不動得到，是不是理想啊那些。咁佢如果完全冇吊嘢咧，都唔應該叫做試用嚇。咁如果你跟翻勞工處佢嗰個嘅安全嘅指引咧，其實當個天秤起好咗之後咧，其實佢哋係要上去，除咗去即係去 去試一下睇個天秤可唔可以轉得到，因為佢上面有個轉盤可以360度轉嘅。啊，咁佢亦都有啲鋼索啊嗰啲可以用嚟吊嘢嘅。咁佢亦都要試一下嗰個鋼索，即係譬如話放低升起有冇困難，即係佢使唔使再去調節啊嗰方面。啊，咁如果甚至乎佢喺正式用之前咧，如果你跟勞工處個安全嗰個規例咧，佢係先要去試吊翻佢設計嗰個嘅重量，即係話你要將可能喺地面放嚿重嘅，佢未必一定要吊到好高，佢可以吊起嗰嚿嘢，令到佢離地，咁可以測試到成個天秤喺佢吊佢最重嗰個嘅情況之下，佢會唔會有任何嘅情況？唔合格嘅情況出現咯，咁嗰個亦都係喺勞工處嗰、那個即係安全指引下邊咧，係一個需求嚟嘅。 嗯 嗯。 啊，咁如果佢到佢真正去使用嘅時候咧，原則上咧喺佢吊嘢或者去運轉嗰個吊嘅物件嘅範圍下邊咧。勞工處是要求圍封，同埋唔准有其他嘅人或者嘢入去嗰個範圍入邊。如果唔係嘅，佢上面吊緊嗰件嘢，如果某啲原因而跌落嚟咧，可能會有個傷害嘅。咁所以佢一定要圍封清。 你講緊呢個係測試期間定平時運作期間都唔應該人喺下面啊？ 嗱，測試嘅期間，因為佢未必會吊起，亦、okay. 都未必會定嚟定去咧，就可能未必需要圍封嘅。 係 啊，咁。咁但如果佢真正吊嘢嘅時候咧，佢除咗要圍封個現場，佢需要亦都需要喺下面咧有一個即係俾指示上面嗰個控制員嘅一個嘅有個指示員嘅存在咯。 嗯。 啊，佢要俾信號上面嗰個揸機嗰、那個，即係揸機個喺上面好高咧，佢未必睇得到下面附近有啲咩情況嘅。咁所以咧，佢要睇住嗰個指示員。佢俾嘅手勢而去操作嘅 ，OK， 嗯， 啊，咁所以有一連串嘅即係佢操作嗰時嘅規管嘅，啊，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有少少即係唔啱嘅咧，就係即係佢因為佢下邊仲係全部仲係有人啊嘛，有寫字樓，有其他嗰啲，啊，咁所以原則上嚟講，佢係唔應該可以俾佢去有正常嘅操作可以去吊到嘢。 嗯，想问一下咧，其实天秤如果佢譬如系真系超出负荷嘅话，系咪理论上都会有一啲嘅警报系统？咁如果咁样讲嘅话，即系其实嗰个调查方向系咪都要睇一睇嗰个警报系统有冇失效啊，或者可能有人熄咗个警报咯？ 要睇乜嘢？如果佢吊嘢咧，喺个指引下边咧，佢系需要有个即系量度到重量嘅仪器可以记录得到嘅。就變咗，如果佢吊超過咗嗰個重量咧，甚至乎係會有個警報出現嘅，啊，咁會限制咗佢吊重嗰個重量，啊，咁佢亦都有個儀器係會記錄得到佢嗰、那個即係吊嗰個嘅負重係幾多嘅。 其實今次你頭先有提到咧，話喺嗰個天秤下面咧，仲有一啲辦公室同埋人咧，咁所以應該就即係未必係俾嗰個天秤咧係可以運作到去到吊嘢。其實一般地盤咧，因為你頭先講到勞工處嗰個指引咧，即係據一啲工會所講就係一個自愿遵守嘅一個守則啦。其實據你了解咧，業界呢啲有天秤嘅地盤咧，喺天秤範圍內，譬如設置辦公室啊，或者喺個天秤運作嘅時候，可能冇圍板去控制人員流動呢個情況普唔普遍啊？ 應該就唔普遍喎，因為如果即系嗱，我哋唔講天秤啊，就算你普通啊，用一個吊機去吊嘢啊，都係有指引嘅喎。咁如果你唔遵守嗰個指引而出咗嘅意外咧，阿勞工處都係會告嘅喎。 嗯。 啊，咁呢一個其實佢應該係個 code of practice 嚟嘅喎。嗯、code of practice 咧就都係即係你法例下邊佢需要去遵守嘅，就唔係一個話自愿性。 所以換言之，即係今次點解喺嗰個倒塌嘅範圍入邊會有咁多嘅辦公室？可能你認為都係一個勞工處需要睇嘅地方，係咪啊？ 嗱、 那個就是要看它的天秤，它在什麼的情況之下， 即是不是運作， 如果它 未到真的掉東西的情況之下，那那個就可能是個灰色地帶，就未必是什麼。 嗯 嗯，最後都想問一個，即係嗰個救援上面困難問題，因為其實最後一個傷者即係用咗七個鐘頭時間先救到啦。咁就係因為咧，即係承辦商要喺第二個地盤咧就安排一啲即係吊雞車過嚟。其實係咪代表咧，如果地盤出現呢一種意外嘅時候咧，即係個救人個程序都係相當之長嘅需要？ 因為要睇佢冧落嚟嗰啲係乜嘢啊？咁即係。如果佢係有相當嘅重量嘅時候，就地盤，佢未必可以現場有啲機械可以去幫得到。舉個例嚟講，譬如話，如果佢隔離都有天秤啦，其實佢係可以用嗰啲天秤去幫手吊嘢嘅。咁但係一般嚟講，個天秤嗰、那個即係可以吊起嘢嘅嗰個嘅容許嘅重量咧，好多時咧都會喺一公噸之下嘅。 嗯。 啊，咁就變咗咧。如果佢譬如話成個貨櫃冧咗落嚟，入邊又有傢俬，又入書，又有人嘅話咧，可能佢個重量唔止一公噸，就變咗個天秤未必幫得到，因為佢唔夠力吊起佢。啊，咁佢就變咗可能要去其他附近嘅地盤，或者甚至乎去嗰啲吊車公司要揾部大嘅吊車嚟，先至可以吊得喐到幫手。 好啊，唔該曬你，魏學仁。 啊，咁就嘥時間啲啊。 多謝你，先同你傾到呢度。魏學仁係註冊結構工程師。林子欣嗱，喺呢個時候咧，我哋都想請嚟另一位嘉賓啦。咁就關心一下咧，即係傷亡者嘅家屬啦，同埋即係傷者而家嘅情況啦。電話旁邊咧有工業傷亡權益會嘅總幹事蕭善文喺度。蕭善文你好。 兩位主持好。 蕭善文啊，今次呢一個嚴重嘅意外咧，都釀成咗三人嘅死亡，同埋有多人嘅受傷啦。據你了解，首先啦，死者嘅家屬佢哋而家係最新嘅情況係點咧？咁同埋即係傷者方面，你又有冇了解到佢哋嘅情況係點啊？ 我哋主要就是接觸嗰三個死者嘅家屬嘅。咁傷者方面咧，就尋日有接觸。到兩個，咁暫時未有更新嘅狀況啊。咁死者嗰邊咧就家屬當然好傷心啦。咁今日就陸續咧就做咗一個地盤嘅拜祭啦。然之後就有部分家屬咧就同公司嗰邊開咗個會去傾嗰個善後安排嘅。 嗯，其實我睇翻啲報道咧，見到地盤早上已經復工啦，咁啲工人咧都陸續翻去自己嘅崗位，有啲咧甚至仲要用工具咧撬開一啲變咗形嘅貨櫃啊，咁即係見到呢一啲情況咧，即係家屬嘅心情咧，應該都好沉重同埋傷心啊，係咪啊？ 会，就算地盘系唔系复紧工都好啦。对于佢哋嚟讲，呢个咁大嘅打击，都要好长嘅一段时间咧，先可以慢慢恢复嘅。 嗯， 即系嗰个情绪。 我留意到咧，你同传媒去表达嘅时候咧，就特别关注到，即系喺职业安全及健康条例下咧，即系雇主啊，若果真系将来证实咧系要为意外负上责任嘅时候咧，嗰个罚则问题啊，因为翻查记录咧，过往喺2007年嘅时候咧，都发生过类似嘅天秤意外啦。咁当时咧喺铜锣湾三月百货嘅旧址兴利中心咧拆卸地盘嘅天秤咧就系倒塌。咁当时咧负责操作起重机嘅一间服务公司咧就系喺一个两死五伤嘅意外入边咧系被罚款3.6万啊。其实你哋点样样睇关于即系罚则嘅问题咧？你系咪都会忧虑今次嘅呢个咁严重嘅意外嗰个罚款嘅阻吓作用可能都是很轻微的。 睇翻三月嗰个案，其实嗰个罚款当然好荒谬啦。不过咁多年以嚟咧，其实我哋个进步都不大嘅，都系讲紧一个意外，一啲严重意外都系几万蚊咁样。咁而家因为嗰条条例仲未修改啦，之前政府一直话提出大幅加提升嗰个罚则咧，而家都仲未有一个嘅落实或者共识啦。咁变相其实就算今次嗰个意外将来去判罚都 好啦，似乎都离唔开呢啲咁嘅数字啦。如果法庭仲系维持紧以前嗰个判法啊，或者系维得到一个冇睇到一个社会嘅大家嗰个倾向系点样啦，或者睇法系点样嘅话，我相信就呢个意外咧，个判罚都唔会太高嘅。 嗯。咁就住嗰個意外嘅成因咧，其實你會認為係而家啲嘅法規或者指引係唔充足嘅問題啊，還是其實係嗰一啲嘅即係可能承建商佢哋要去做執行嘅時候，未必係跟足曬程序嘅問題咧？ 我認為指引同埋法例咧，暫時喺呢一個天秤嗰個工序上面都足夠嘅。但是当然去到究竟有没有具体執行是另外一个问题啦。即是譬如他讲到一些的设计啊、安装啊等等都要有一些合乎资格的工程师去做啦。咁当然涉事嘅单位或者承建商一定要做一个监察嘅角色啦。咁但係我哋喺个成个过程里面究竟有冇用一个谨慎嘅原则做一个认真嘅风险评估，或者所有嘢系咪跟住个法例去做呢，嗰啲嘅注册嘅工程师或者专业嘅人士啦，检验啊各样系咪都系根据返嗰样法例啊指引去做先是一个关键咯。 嗯，其实今次涉事地盘的承建商亦都是即系精进建筑有限公司咧，近年嚟都获得很多政府的工程合约啦。不过如果翻查劳工处的新闻公布咧，其实他哋即系近年涉及一些工业事故的意外都不少嘅。譬如净系讲同天秤有关咧，喺2021年嘅9月10日咧，都有一单天秤突然折曲的工业意外。不过好彩当时咧就冇人伤亡嘅。即系你认为劳工处啦，即系或者政府作为即系有咁多工程合约同佢哋系有关系嘅一个承建商咧，需唔需要针对呢一间公司去有更加仔细嘅调查，或者睇下佢哋嗰个工程嘅质素咧？ 这个必须要做的啦，即是尤其而家发生咗严重意外之后，佢嗰、那个即是政府对佢嘅监管啊，或者系对佢所有嘅地盘嘅巡查，必须要更加严谨啦。咁但系呢个亦都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就系话我呢啲嘅建筑公司啦，即系唔系净系呢间，系喺投政府标嘅时候，其实佢哋喺安全部分嗰个表现咧，直接影响佢哋投标嘅结果，嗰、那个比例有几大？我哋而家系唔知噶嘛，呢样嘢都冇一个公开又或者透明嘅机制去要求披露啊。咁变相咧就系、是、有一啲嘅公司，假设佢都经常有一啲违例嘅情况，或者做得唔安全嘅情况系唔系等于变相佢投唔到标，或者停几耐，或者系嗰、那个投标机会低咗？这个我觉得政府要去同公众交代翻，同埋应该将嗰个安全系数嘅比例咧，应该提升翻，即系要假设佢真系有啲唔安全嘅记录系多嘅，或者发生得频密嘅话，佢中标嘅机会一定系少好多，系需要有呢一个咁嘅规管住佢哋咧，先可以咧。是確保政府的工程咧能夠更安全咁樣去做啦。 最後時間剩翻一分鐘左右啦。知道勞工處咧而家都係巡查緊咧，即係各地盤嘅天秤去睇下佢哋個安全嘅情況。即係不過頭先阿林志恩都有講到啦，都擔心咧呢啲嘅巡查，譬如個時間啊、人手係咪充足，或者喺現場嘅評估係咪就睇到個天秤嘅安全性咧？就住呢方面，你係點睇啊？ 当然这个不是一个我觉得不会一下子找到，或者一个不是一个最有效的方案，不过一定要去做。加上呢其实是就算政府不做，地盘自己都要做一个详细的检验去确保安全先去使用这些的天秤。咁加埋劳工处再去入去做一个巡查两边一起做呢先可能睇到个成效嘅。 好，唔该晒你，萧市民同你倾到呢度。 唔该晒， 萧市民系工业伤亡权益会嘅总干事嚟噶。呢一次节目时间咧，先倾到嚟呢度，我哋要听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喺港岛黄泥涌合天桥去红隧方向，近皇后大道东的快线有坏车阻路。而家大嘅交通非常挤塞，连埋坚拿道天桥过海的车龙一路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黄竹坑入口。 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咧，近茶果岭道油站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咗场，车龙有大消散。而家龙尾分别去到油荔村同埋将军澳道，接近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出口。在中区的遮打道，因为车辆着火事故，遮打道在湾仔方向介乎侧臣道至到美利道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封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窗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瑞港建设。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5， 日元 143.76， 瑞士法郎 0.973， 加元 1.313， 人民币 6.96， 英镑对美元 1.152， 欧元对美元 1.002， 澳元对美元 0.67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05。 港金报 16,090 元，比上日收市升16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 1722.9 美元。港汇指数103.3，跌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个港铁嘅消息啦。咁就系由于油塘站有月台嘅幕门出现故障啦，将军澳线嘅列车驶经调景岭站至到鲗鱼涌站嘅路段咧，系需要慢驶噶。咁将军澳线来往北角站同埋宝林站、康城站嘅行车时间，预计系需要额外嘅5至8分钟。而家将军澳线月台上嘅乘客系比较多噶，咁等车嘅时间都会长啲啦，请乘客啦为行程预留充裕嘅时间啦。跟进翻较早时中环遮打道车辆着火事故已经清场，遮打道去湾仔方向介乎侧臣道至到美利道一段啦，封路系重开。另外，黄泥涌峡天桥去洪水方向，近住皇后大道东嘅快线啦，有坏车阻路，一带系挤塞噶，影响到香港仔隧道去洪水方向嘅龙尾啦，而家喺香港仔管道入口范围噶。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因为受到坏车影响排到去管道入口范围。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马坑涌道。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西行龙尾分别在北角政府合署和太古城，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后些少律伦街那段的慢车龙尾排到太子道西，龙翔道西行上西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电话机楼，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落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缓慢，龙尾去到警察总部对开。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交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德福花园、伟业街近上怡道、龙翔道近星河名居，而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的车龙去到圣若瑟英文中学对开。太子道西天桥的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这一段慢车的龙尾去到渔港湾。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这一段繁忙的龙尾排到去安定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塞到去龙日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俾有需要人士使用。 香港区 西营盘社区综合大楼社区会堂、 铜锣湾社区中心、 华贵村华贵社区中心、 湾仔街市地下低层湾仔活动中心。 九龙区 九龙城政府合署一楼红磡社区会堂、 蓝田西区社区中心、 石硖尾社区会堂、 慈云山南区社区中心、 梁显利油麻地社区中心、 新界区 东涌社区会堂、 葵盛社区会堂、 长华村长华社区会堂、 将军澳南服务设施大楼、地下慈善活动中心、 沙田龙亨村龙亨社区中心、 大埔社区中心、 梨木树社区会堂、 屯门湖山路社区会堂、 元朗朗平社区会堂。 临时避暑中心会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期间全日开放，并在晚上十点半至翌日早上八点提供被铺及睡眠地方给有需要人士。 如需进一步资料，可于午夜十二点前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 国剧周末影院，张国强完全主演《碧海红心》。 赵迪虽然回来，但是高亮就拒绝同他复合，而孔令云就想加入飞行队，但孔祥海就反对，但最后孔令云获准成功加入救援队，而踏浪号亦都重见天日，一乐终于为父亲证明清白。 国剧周末影院《碧海红心》，逢星期六日早上十一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智恩。 翻翻嚟第二节嘅自由风，自由风。林智恩啊，我哋喺第一节嘅节目咧，就同大家跟进咗关于寻日啊喺秀茂平安达臣道嘅致命工业意外咧，一啲工程界点样睇意外嘅有可能嘅成因啦，同埋咧亦都关注咗咧。即係傷者同埋死者家屬嘅情況。咁喺呢一節咧，就想同大家傾一傾咧。到底喺立法會嘅層面可以點樣繼續跟進呢件事咧？嗱，頭先咧，工業傷亡權益會嘅總幹事蕭善文就提到啦。由於呢一間嘅承建商咧係接受好多政府嘅工程合約嘅，咁就不禁會令佢諗起咧，到底政府喺投標書入邊咧，到底係有幾著重啊安全？全性嘅佔比咧，如果一間公司過往咧嗰、那個安全記錄咧係有問題嘅時候，會唔會影響到佢嘅投標表現？又或者佢喺安全嘅措施上面嘅投入，又會唔會增加到佢即係投標嘅成功機會咧？咁呢個係其一。其二咧就係蕭善文都提到咧，喺現時嘅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入邊咧，雖然係喺立法會入邊進行緊修例嘅工作啊，咁但係始終咧都係仲未完成。咁呢條法例咧。其实已经有多年咧系未曾修订啦。现时嗰个最高嘅罚款额咧只系50万嘅啫。咁过往一啲判罚嘅记录咧都系即系几万蚊嘅一个水平啊。咁就担心咧嗰个阻吓力。咁所以关于条例嘅修订进度咧，可能都系立法会其中一个可以睇嘅地方。 系啊。另一个咧就系其实可能听众都会知道咧，就系今次咧呢一个涉事嗰个安达臣道嘅石矿场嘅地盘咧，其实系一个房协嘅地盘嚟嘅。咁我谂即系公众都有。期望啦，就係即係既然係一啲即係政府相關嘅工程嘅話咧，就理應帶頭要做好一個職安檢嘅。咁而頭先阿高輝都提到啦，即係呢一個精進嘅承辦商咧，咁佢就係即係聯興集團旗下嘅。如果你睇翻咧佢哋嘅網頁介紹咧，就係佢哋2004年開始咧已經係屋宇署咧一般嘅建築承建商啦。咁同埋咧，佢近年咧都獲得咗好多份即係政府嘅工程合約嘅，譬如房委會批出 東涌第100區的公營房屋發展項目，屯門第29區、29區西的公營房屋發展項目等等，都是由這個集團去承包的。所以呢也都可能會有一個問題，就是政府部門往後是不是都不應該再起用一些、有一些不是那麼好的職安健記錄的一些承辦商繼續去做一些政府的一些工程呢？這個都是另一個的關注點來的。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18723111，欢迎各位有意见可以打电话入嚟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咁啊，关于我哋头先倾嘅呢啲角度同埋部分咧，我哋而家电话旁边系请嚟立法会公务小组委员会嘅副主席，佢本身咧都系建测规园界嘅立法会议员谢伟全，同我哋倾下。谢伟全你好， 系 你好， 两位主持人你好。 謝偉全啊，關於我哋頭先提到嘅第一點咧，就係、是、有工會嘅人士啦，關注到政府喺一啲工程嘅投標項目入邊咧，到底安全性嘅佔比係唔係有足夠嘅高咧？咁就質疑到似乎而家都未有一個公開資料，因為就提到今次涉事嘅承建商，當然佢喺今次意外入邊嘅責任咧有待調查，但係根據佢過往嘅記錄咧，都有一啲嘅意外嘅時候咧，就會令人質疑，咦？其實政府係咪喺個投標嘅佔比入邊冇將公司過往嘅安全记录同埋佢哋喺安全方面嘅投入放喺一个重要嘅位置入边，以致到会俾人一个印象就系政府都冇带头做好安全问题咧。呢样嘢你点睇啊？ 嗱，当然咧，即系政府嘅投标咧，佢有个投标嘅小组去睇嘅。咁通常而家嚟讲，就大家听到咧，就系两个信封啊。一个信封咧，就系首先系技术嗰方面嘅。即係技術啊、經驗咧就統一嘅。咁至於裏邊點樣去分咧？即係譬如頭先講，究竟係會即係譬如話係過往嘅關於嗰、那個意外或者喺呢方面咧，佢嗰個記錄係點咧？係佔幾多咧？我相信啫嚇，因為我唔係個小組啊，我相信未必有咁清晰嘅一啲比例，譬如話係佢佔幾多百分幾咁樣。咁可能係一個統一嘅考慮啦，呢個有可能嘅，我相信。咁當然咧，如果即係大家都即係其實覺得咧，任何傷亡咧，尤其是即係係嚴重嘅傷或者甚至亡咧，大家都唔希望出現嘅，因為任何嘢咧，即係如果係嗰個人嘅生命咧係無價嘅。咁喺呢方面係咪應該真係喺呢方面個比重啊？如果有的話咧？是不是应该加大呢？咁样我觉得呢度係我觉得係应该支持嘅，因为係生命无价。 嗯，呢样嘢会唔会都係你嚟緊可以喺立法会跟进嘅一个方向呢？ 我相信係可以，尤其是我哋而家审议呢、這个关于职业安全嗰个条例呢，因为始终呢你係罰則係重要，但我觉得呢罰則除咗你话係一个好大罰則阻嚇性之外呢，其實最重要是令它不要發生或者減少它可能的發生的可能性，這個反而重要我覺得。那在這裡如果太過強調那個罰則多少呢，因為罰則是事後的嘛，那我覺得呢令人會感覺是不是不關注呢，就是所謂預防性那方面、教育推廣那方面呢，那這裡呢就是政府都應該是解释清楚的，因为条例着重是罚则，大家关注喂、哎、一千万我交到这样。 嗯嗯，亦都有一啲关注劳工权益嘅团体咧，就提出咧，即系劳工处系有责任咧，就重新检视咧现有嘅啲地盘安全管理制度嘅，譬如就系建筑地盘安全规例入边咧，系咪存有漏洞啦？你点样睇呢一点咧？即系其实而家嘅一啲关于地盘安全嘅条例咧，系咪有一啲即系都需要去修补嘅地方？ 嗱，好多时候咧，你条例点样紧密咧？我哋最重要咧就系参与嘅人咧，佢系咪咁认真咧？有阵时好大时间咧就系疏忽咗。咁呢样嘢就其实系唔系因为条例嘅问题，唔系因为多少。譬如你巡查好密，但系唔够仔细，咁可能都会漏咗好多嘢嘅。而家嚟讲咧，我觉得有几样嘢。头先你讲巡查嗰度咧，睇下有边方面咧可以加强啦。唔系巡查多少人手多少问题， 反而咧就係、是、我覺得真係係咪認真？譬如而家人又話個燒焊有問題啊，咁樣嘢係可以 check 清楚啦。呢啲步驟一定要做。另外咧，其實係咪應該多支持政府咧？有關承建商咧，採用多啲智能嘅科技嘅設施，因為而家有嘅好多時候咧，即係有安全方面嘅一啲措施或者程序未做，譬如簡單如你應該攬呢個安全嘅帶，咁你冇做冇戴安全帽冇做，咁呢等等咧，會發出咧呢方面嘅利用科技嚟講咧，就係、是、會有啲警告警報，令到大家咧知道自己做唔啱咧，有啲地方唔可以行埋去。如果你除非配備好所有裝置，甚至嗰陣時即係譬如簡單完啲升降台咧，你唔維繫到個安全帶咧，佢係唔可以操作到嘅。咁呢啲等等咧，其實都係可以令到我哋咧唔好太靠人，用呢方面嘅即係科技嚟講咧，就係加強嘅。呢個第一點，我覺得即係可以考慮啦。咁另外第二點咧，我自己向來都關注另外一個問題嘅，就係好多時候都希望咧，尤其是而家咧，一啲工程咧可以加快。咁加快之中咧，俾人感覺咧，我而家即係好多時候咧都係濃縮喺個建造期或者係顧問嘅工作期。咁喺度會唔會壓迫到佢哋係因而咧？令到有啲程序咧，就係、是、比較係因為博期咧，博快啲咧，咁而忽略咗咧，咁呢個都唔可以掉以輕心嘅。好多時候外國有啲地方咧，佢嗰個工業意外少咧，佢都會考慮咧所謂個安全可見性啊，即係有啲人博得好緊要嘅，咁啊快啲，咁但係咧喺嗰個設計嗰時咧，應該要考慮埋係唔係嗰個工程效率咧。是多於安全的考慮呢這些我想都可以看埋的，因為我經常強調生命是無價的。 謝偉祥，你剛才都提到立法會正在審議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即很不幸在修例完成之前已經再有致命的工業意外發生，而剛才工會的關注者都說到由於即條例的罰款在修訂到之前都是50万，過往法庭的判罰亦都是就算有人命傷亡都是幾萬元，就顯得那個阻嚇力非常之不足啊！你自己點樣睇呢個問題咧？同埋即使法例啊係稍後通過到都好啦，係咪都唔會有追訴力咧？能夠去涵蓋埋今次意外所產生假設係有追究責任嘅時候，如果有一啲罰款，應該都冇追訴期噶咯， 一般即係新嘅條例都唔會追訴期嘅。咁另外咧，頭先講開你關注嗰個問題，或者有啲人關注嘅問題，我其實都係關注。我喺上一次開會都提出呢個問題嘅。過去47宗，即係2015年至2020年咧，係勞工處咧就係、是、因為罰款，即係嗰個法庭判罰個罰款咧，就低有47宗，佢係申請覆核同埋上訴嘅。結果呢就是喺嗰、那個律政司呢只係同意其中2种向法庭呢提出覆核同埋上訴，咁但係都被法庭駁回喎、哦。咁我哋都即係希望呢一個量刑方面呢，你就算加重咗個罰則最高嘅額之外呢，其實法庭譬如你剛才講50万，點解法庭每一單都係2-3万咁呢？其實個問題係出自咩呢？我哋都想研究一下，同埋咧，大家覺得2-3万即係好似即係分分鐘已經有嚴重傷亡或者死亡嘅，睇落嚟好似好低。咁當然你係咪個責任嘅問題咧？因為純粹咧，法庭咧，你要多一啲呢方面量刑嘅指引咧。咁呢樣嘢我都係關注嘅。譬如話係你而家去到1000万，咁如果到時又變咗係罰10万、8万，咁大家覺得唔滿意，係咪又加到5000万咧？咁樣？咁呢個唔係解決問題嗰、那個應有嗰、那個，我覺得係嗰個心態㗎嘛。 嗯，其实近年我们看回個建造业以外的死亡数字，其实上年都有20多宗，而今年就有11宗，就13个工人死亡的。其实有一些关注即工业伤亡权益的组织就认为，其实过去政府就没有公开这些意外的调查报告，就令到业界没有办法是透过参考一些经验去避免同类的事件再发生。咁譬如今次啦，即系咁严重嘅意外，你认为又有冇需要要去公开嗰个调查嘅报告咧？ 我觉得咧，如果冇特别嘅理由咧，呢啲调查报告咧，其实影响个行业或者大众方面关注度系咁大嘅时候，都应该公开嘅。咁如果你觉得有某啲嘢咧，我暂时睇唔到咧，系涉及譬如话佢啲有关承建商或者啲公司嘅一啲资料嘅咧，我觉得呢样嘢咧，即系可以考虑咧，即系某个程度或者有啲可以唔公开。但系对于整件事件咧，我觉得系你既然进行，如果真系进行调查咧，应该系公开嘅，俾大家知道，同埋咧，亦都我都期望咧，就系话喺边度改善，从而令到呢啲即系不幸事件咧，可以唔再发生嘅。 你头先就提到咧，其实出咗人命伤亡之后先至嚟罚咧，都即系即系虽然系一个罚款啦，咁但系即系大家都系想喺意外之前咧就能够即系防范到呢啲事情嘅发生啦。睇到今次同埋头先阿林志恩都讲啦，即系今年嗰个工业意外嘅数，即系上年工业意外个数字好似特别多。有啲人嘅睇法咧，就系可能同你头先讲到咧，疫情之下咧有好多人要赶嗰个工期系有关系、其实你建议仲有啲咩方法咧系可以减低工业嘅伤亡嘅数字咧，我哋仲有啲咩方向可以去睇咧？ 嗱，旧年即系2021年同埋2020年咧，都系即系我嘅资料就25个死亡事件啊。咁其实嗰、那个即系、就是、出事，即系话有伤亡嗰个比例咧，其实系2021年都好高嘅、接近30%。咁当然有啲系唔系严重嘅。咁对于头先嚟讲咧，第一系嗰个培训啊。即係令人嗰個意識對安全方面咧，我覺得係要加強嘅嚇，因為好多人咧就覺得，呢啲冇事啊，貪方便咁樣，就算簡單如咧，有啲人咧即係話兩三米高咁樣，但係分分鐘咧出意外跌落嚟都可能致命嘅。咁呢啲咧就通過其實而家啲所謂 VR 咧，我自己試過啊，你會好驚嘅，因為你現場咁嘅喺度，多一啲俾啲工人咧。是在这方面呢即、就是是上堂。他直情呢是可以摆你好像在一个工地有些东西你跌落比如一棚架跌落去你的感觉。咁呢啲呢佢就印象好深。而家纯粹在课本上讲俾你听呢，我觉得呢就嗰、那个即、就是嗰个深度呢同埋嗰个入脑度呢唔够嘅。所以在这方面呢可以加强一啲用实在啲嘅而家用所谓虚拟啊。个虚拟嗰方面咧可以做嘅。第二咧，而家除咗你头先讲嗰个赶工之外咧，人手咧系不足够啊。尤其是咧就系喺建筑地盘方面啊。咁呢度咧其实系政府过往咧系点样推动咧，其实系个力度唔够啊。虽然佢系喺提升建造业嗰个形象，同埋咧吸引年轻人入行嗰方面咧做咗唔少工作啊。但是始终呢睇到个老龄化平均啊，你如果睇呢我哋建造业呢喺做工程嘅时候平均个年龄係超过50岁嘅。咁你諗下呢方面呢係可能我觉得亦都系唔系一个健康嘅，对嗰、那个工业安全即系地盘安全呢可能都会造成影响嘅。 嗱，你头先咧提到嗰个智慧地盘啦，咁其实通常我哋讲引入一啲科技咧，即系都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可能工人未必想变啊，嗰啲工序，又或者可能其实嗰个发展商都要投入好多成本入去个地盘，因为个地盘好大，可能有一啲实时数据都要网络接收啦。咁但系呢啲都系一啲即系成本嚟嘅。咁你认为应该点样去推动呢个智慧地盘嘅建设咧？应该 嗱，我记得 即係兩年前政府呢即係希望呢推動譬如話你講我哋叫做數據模擬啦 ,BIM, 另外 MIC 呢亦講嗰啲組裝合成啦。咁呢方面呢係要政府帶頭嘅。政府帶頭加上一啲法例要求一啲誘因呢咁自然多啦。多人呢肯嘅時候呢咁嗰個造價就會即係跌落嚟囉。咁一定係要政府喺呢度作為一個促進者嘅角色嘅，喺呢方面咧，係頭先我講，譬如話智慧地盤咁樣，都要政府喺呢方面推動，同埋咧，我哋擺啲錢落去咧，其實係一個投資嚟嘅。點解咧？你推動一個行業嘛，直情係，如果你個智慧嗰啲科技嗰啲設施啊等等咧，大家都用嘅時候，自然會製造一個行業出嚟，亦都會多咗人入行。咁亦都感覺咧，喺做建造嘅時候咧，唔係過往嘅三行啊，係走在前面嘅，好似好先進嘅嘢咯。咁令到後生仔咧，對嗰個建造即係三行嘅形象改變咧，咁自然咧多啲人入行咯。呢啲都其實係可以做嘅，我覺得。 好啊，時間關係嘅，謝偉全同你傾到呢度先，多謝你。謝偉全係立法會公務小組委員會嘅副主席嚟嘅。 作表現評核，按表現和基於整體 4.5% 的加薪，在明年1月調整薪酬。天氣概況，一道高壓脊正為中國東南沿岸帶來普遍晴朗天氣。本港下午酷熱，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此外，高温觸發的驟雨正影響廣東內陸。在下午4点，熱帶風暴梅花襲擊沖繩島的東南偏南，大約106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12公里，橫過菲律賓以東海域。本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初時部分時間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最低氣温大約28度，明日大致天晴，日間酷熱和乾燥，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和緩偏東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中秋節和隨後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驟雨。下周中後期天晴酷熱和乾燥，日嘅氣温29度，相對濕度70%。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港铁嘅消息啦。由于油塘站四号月台出现月台幕门故障咯，而家将军澳线嘅列车驶经调景岭站至到鲗鱼涌站路段嘅时候咧，需要慢驶噶。将军澳线整体嘅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嘅3至5分钟。现时将军澳线列车嘅服务情况咧就系咁样噶，来往北角至到宝林站系5分钟一班车，来往北角至到康城站就是10分钟一班车，乘客要留意了。另外较早时黄泥涌峡天桥去洪水方向，近住皇后大道东快线的坏车已经离场。现在香港仔隧道去洪水方向的车龙暂时是排到去管道之内。而洪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去到百德新街。洪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新楼街。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九龙入口都是多车的，龙尾近游丽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警察总部。在南区香岛道近住深水湾泳滩这一段来回方向都是挤塞的。龙尾分别去到蒲苑和黄竹坑道近骏园。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的龙尾排到星河名居。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车龙排到去圣贤中学的。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去到太子道东系近油站， 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这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一段多车的，龙尾就去到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这一段还是稍微多车一些，龙尾去到安定村。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有关港铁方面的。油塘站的月台幕门故障已经修复好了，港铁将军澳线列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乘客请留意了。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果汁欠缺膳食纤维，热量高糖分高，容易令人变肥，直接食水果仲好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又到了蕭叔叔讲英国文学的时间了，今次同大家介绍的作家叫做 John Milton， 是17世纪的一个作家，他最出名的作品呢就叫做 Paradise Lost， 失落园。其实 John Milton， 很多人认为他是跟莎士比亚或者跟英国文学史上面最出名的作家齐名的一个人，但是在我们香港学英文的同学当中呢，其实很多时候都未必听过这个名字。为什么要看 Paradise Lost 呢？它是一首很著名的所谓 epic poem， 一首史诗。它是一个以好像诗句的方式来写的一个故事，一个很长的故事。那这个故事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很耳熟能详的了，就是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因为被一条毒蛇引诱，吃了一个他不应该吃的禁果之后呢，被逐离伊甸园。的一个故事。 Paradise Lost 它的文笔是极之超级有气势的，这个是萧叔叔认为是我们值得一看的原因。而它写作的方式呢，它是用一个所谓的 blank verse 的写作方式来写的，一个轻重轻重轻重轻重轻重这样写，而每一个句子每一行它的重音的数目是一样的，同埋它是不押韵的，这个就是所谓的 blank verse。 一连几集我们会看几句在 Paradise Lost 里面一些最出名的一些句子，写得很型很有气势的文笔。今天就讲到这里先，明天继续，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也可以 DM 小叔叔。 行政长官会在10月公布施政报告，政府现正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 我和我的团队很高兴能够和市民一起为香港开新篇，你的意见会帮助我们向前迈进，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 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林志恩，今日消委会就发表了一个消费者的意见调查，就是讲到有关人工智能的急速发展对于无论是消费者亦或是商界方面他们的看法和要关注的地方。我想个报告里面有一点都挺有趣的，就是提到消费者其实在网购方面是非常活跃的，而且对于这些的商 即係網上嘅商户去到使用人工智能取得大家嘅資料嘅時候咧，喺個私隱啊、知情權啊同埋選擇權嘅保障上面咧，都有好大嘅關注。但係係咪做到知行合一咧？個報告就話，雖然大家都好關注，但係往往喺個行為上面咧，就未必會採取措施咧去保障自己呢一啲嘅資料被收集。 係啊，咁其實咧呢個即係調查都幾合時，因為新冠肺炎之後咧，我諗少咗人咧就真係即係出街買嘢嘅，尤其是疫情最嚴重時，咁大家多咗好多網購啦。咁而我唔知即係高福慧你有冇一個網購習慣啦。咁我自己都會喺上網買嘢嘅。其實咧就會有一啲即係網上嘅體驗咧，就係、譬如嗰、那個其實人工智能咧，佢基本上都會掌握到可能你想要一啲咩產品啦，同埋有時候咧，佢會甚至幫你配搭好一啲配套產品咧，而且可能會有一啲優惠咧，去鼓勵你去買嘅。咁另一個咧，即係我哋可能網上邊咧購物體驗咧，就係呢個研究入邊都有提到嘅，就係、一個叫聊天機械人嘅服務啦。咁我都有朋友試過用咧，就係、譬如佢要買生日禮物。俾人咁而呢个咧，即系 AI 咧，其实就唔需要即系你逐页去睇究竟嗰间网店有啲乜嘢可以买， 即系佢介绍你个朋友有啲咩礼物可以买。 系啦，即系其实佢只需要你譬如输入一啲问题答案嘅啫，即系可能问啊，你想买生日礼物嗰个系男定女啊？几多岁啊？中意咩颜色啊？咁佢就会 智能 系啦，咁佢就会俾到咧，即系一个建议你可以买啲咩礼物啦。嗱，咁既然咧，即系大家都可能网上面嗰个用呢一个咁样嘅。网上购物嘅即系服务，大家又有啲即系都觉得几满意啦吓，咁所以咧就会出现一个情况咧，就系、就算咧有时呢一啲嘅网页咧系收集紧我哋一啲个人资料都好咯，可能有啲朋友咧都觉得唉、算啦，即系冇乜所谓啦，其实都唔系一啲好严重嘅私隐问题，咁啊因为咧即系纯粹一个购物嘅即系心态咧，咁于是就可能觉得私隐咧喺呢件事上面就冇咁重要。而我睇翻个调查咧，又的确咧有一个咁样嘅趋势嘅，譬如咧即系呢个调查结果啦，就系话咧只系得 31% 嘅人咧系信任呢个人工智能啦，但系仍然咧有 41% 咧嘅受访者咧就认为人工智能咧系可以准确满足到佢哋嘅需求。甚至咧有57% 嘅人咧就同意咧呢个人工智能系可以帮佢哋节省即系购物嘅时间咯。咁所以即系究竟话即系购物嘅需要同埋即系私隐两者点样平衡咧？咁呢个都系一个即系现代人嘅面对问题嚟。 各位中意网购嘅听众吓，听到消委会嘅呢个报告咧，你自己又有冇留意你哋嘅网上嘅消费习惯有冇俾呢啲人工智能收集咗你哋过度嘅资料咧？咁你又認為，譬如喺消費者教育啊，或者係喺一啲商户，當佢要使用到呢啲人工智能去收集資料嘅時候，其實佢有啲咩責任嘅咧？請大家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討論一下。而家電話旁邊咧有消委會嘅總幹事黃鳳嫻同我哋一齊傾。黃鳳嫻你好， 你好，高福慧林子欣你好。 黃鳳嫻，請你先簡單講下你哋今次報告嘅發現啦，同埋咧即係關於我頭先講到嗰點咧，點解大家都會意識到有一啲個人私隱啊、知情權同埋選擇權嘅問題，但係往往又會咁自願將自己嘅個人資料交曬出去嘅咧？ 好啊，咁不如講一講，好快講一講我哋背景點解要做呢一個研究先啦。因為正如大家所講啦，就係、是、人工智能其實已經喺生活喺我哋身邊噶啦，但係咧佢嗰個特性咧就係話因為人工智能係講緊咧係透過大數據好多唔同嘅數據做好嘅分析，同埋咧佢係可以自我學習，而最終咧可以做一啲幫人類去做一啲唔同嘅工作啦，或者甚至乎係做一啲決定添。咁所以咧就其實咧成件事咧可能對個消費者嚟講咧嗰個透明度咧係唔高嘅，佢哋只係會經歷到人工智能做完數據之後，即係話佢哋算式計算完之後俾你唔同嘅一種體驗。咁但係事實上喺背後佢點樣去運作呢，其實對消費者個透明度呢係唔高嘅。咁所以呢喺今次嚟講呢我哋會覺得其實全世界都係嘅，就係話喺一個人工智能嘅世界裏面呢商戶同埋呢一個消費者嗰個嘅權利呢其實係唔對等嘅。咁所以呢喺香港正值 人工智能開始萌芽嗰陣時咧，咁我哋就要處理呢個問題啦，就係睇下點樣可以咧令到嗰個嘅我哋話嗰個權利啦嚇，就是、大家可以對等啲。咁而正正咧就因為咁啦，我哋就做咗今次呢一個咁深入嘅研究啦。咁而喺今次嘅研究裏面咧，我哋分幾部分啦。不過今日我哋聚焦啲講下消費者點樣去睇呢個人工智能先啦。因為咧消費者對呢一個人工智能咧有啲位咧，佢哋係覺得係滿意嘅。正如你頭先所講。就是他们觉得可以悭到时间啦，又或者是有些人呢都会信任，但有些人又不信任，咁但有些人呢就偏好呢就是喜欢同人去沟通多过是同那个人工智能那个的 chatbot 啦，那个聊天机械人。咁另外呢就是消费者呢都会觉得呢，其实若果是讲到人工智能在未来五年的发展呢，他们都会觉得呢是会不断地发展的。因为大家都是会网购啦。咁但係自己本身對人工智能熟唔熟悉呢，有好多人呢都話自己係唔熟悉嘅。佢嗰個認知 75% 嘅受訪者呢都話自己其實係對人工智能呢係唔熟悉，甚至係得丁咁多熟悉嘅啫。咁所以呢就都係有成 77% 嘅回應嗰啲嘅受訪者呢都是说他们需要更加多人工智能这一方面的教育和公众的资讯。那你刚才也都有问到了，他们就住这个私隐那方面那个的看法又如何呢？那你刚才也有讲到呢，就是知行真是不合一的。个原因是什么呢？当我们问到他们，当你去网购的时候，你有没有阅读个私隐政策啊？有没有处理这个小型文字档案，我们英文就叫 cookie 啦，那个的习惯啊。咁但係呢，香港消費者行為呢就真係麻麻地啦，因為就算你幾叻去網購都好啦，有成60%呢就話佢從來唔會閱讀或者唔會知道乜嘢係私隱政策。咁點解會係咁呢？就因為呢佢哋會覺得呢內容呢係好冗長，即係成日呢啲文字呢好長，唔知道噏乜，啲詞彙呢係好深，佢哋睇唔明。咁仲有呢就有一個心態呢我都幾擔心嘅。就是说无论点网店都是可以在网络上面收集到我的个人资料的啦，那我看来都是没用啦。那这个呢是我们第一个在私隐各方面那个看到那个的重点。那第二啦，就是究竟如果你真的有看过啦之后你的行为又会怎样呢？那有 43% 的受访者就说啦，我看完之后如果那个网店的私隐政策是我令我比较担心呢，可能他收集过多的个人资料啊，又或者佢嘅资料转移俾第三方嘅机构俾太多啊，又或者佢收集嘅个人资料嘅目的比较多嗰阵时咧，只有43%嘅人咧就话佢会因为咁而停止浏览嗰个网店。 嗯， 咁即系话咧，有 即系有60%人会继续， 有60%人会继续，系啦。咁仲有咧啲 cookies 咧就仲得意添，因为其实 cookies 大家都知道嚟做乜嘅啦，就系、是、追踪你嗰个行为噶嘛。 嗯。 咁、 嗯、 而咧喺国际间已经有法例咧，就系、是、你要俾消费者一个选择。究竟佢接唔接受啦，同埋就算俾你追踪都好，喺边啲情况俾你追踪，同埋个用途系点？咁但系咧，竟然有27%嘅消费者咧系会话我会唔理佢嘅， 嗯， 纯粹就系话我会忽略呢啲小型文字嘅档案设置嘅信息。咁所以咧呢一方面咧亦都系令人担心嘅、哦。咁因为其实你真系要理嘅，因为你系将自己好多行为数据或者系直接嘅数据啦，系会交咗俾嗰个商户，但系你。自己唔照顧自己啦，咁、 嗯、 跟住啦，仲有第三個部分呢又要諗下睇一睇啦。因為呢其實我一開始就講，其實消費者對人工智能嗰個感受呢就係嗰啲應用。那個應用呢喺一個網購嘅世界呢好多時出現喺四個唔同嘅應用嗰度嘅產品推薦，即係話當你一路喺度揾緊嘢嗰陣時呢，就透過你自己嗰個行為呢就會有啲產品推薦俾你啦。另外聊天机械人啦、生物识别嘅技术啦，同埋呢一个AR 即係广增实境，咁即係喺一个虚拟嘅环境里面呢就俾你模拟睇下你呢个产品啱唔啱你呀、或者啲颜色啱唔啱呀等等。咁但係呢我哋会睇到呢使用率最高嘅呢就是产品推荐。咁而广增实境呢就係、是、反而用得最少，聊天机械人呢都好频密嘅，有成 75% 嘅产品推荐呢有成 90% 咁多。咁但係个满意度又系点呢？最唔满意呢就是聊天机械人。咁而反而最满意呢就是那些生物识别的技术。有成73%嘅人呢就觉得都唔错， 呢一個廣州實景咧 AR 啦，我哋叫做都有74%。咁而反而產品推薦89%，雖然話個使用率比較高啦，但係竟然咧佢哋嗰個嘅滿意度咧就得56%嘅啫。咁即係話咧，其實咧喺而家唔同嘅商户佢哋開發呢一啲或者係應用呢一啲嘅人工智能嘅工具嗰陣時咧，其實可能即係仍然係一個開發嘅階段咧，就唔係全部嘅嘢都可以滿足到消費者。特別是這個聊天機械人，個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為在個聊天機械人那裡，消費者就會擔心呢他會不會過度收集我的數據啦，又或者是呢問非所答啦，答極他之後原來呢就都是幫不到我的，反而浪費了我的時間、 okay. 所以呢他們對個聊天機械人的滿意度就最低了、 okay. 講到一些呢、就是人工智能收集一些我們的喜好、啊、或者啲產品推薦的資料呢，其實我個人的經驗呢就是過去反而很多是社交媒體會收集我們這些這樣的喜好、啊、譬如我可能在 IG 就是某一間的店鋪，我看完又皮褸這樣才算啦，轉個頭呢他就會去推薦很多一些、就是、關於皮褸的資料給我啦，咁样咁譬如啦，呢啲透过社交媒体去收集我哋个人喜好嘅数据咧，呢啲问题咧，你哋喺今次嗰个研究有冇睇到咧？ 今次我哋就冇睇社交媒体嘅，因为我哋今次全部都系睇网店同埋、或者系网购平台佢哋嗰个嘅收集数据嗰个行为。 但系会唔会有时系即系譬如可能系网店可能系买咗一啲社交媒体嘅数据咁样嘅情况？ 绝对系噶，咁所以咧、就正我头先讲嘅咧，就个私隐政策嗰度非常之紧要啦，因为。其實很多時候裡面都會告訴你聽，究竟你那個資料轉移給第三方的機構呢的情況是怎樣的，究竟是用來做什麼呢，是會不會用來做一個宣傳推廣呢、其實如果你是不同意的話，你有沒有選擇呢，不同意那樣東西呢，其實對個消費者來說都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你自己本身又不理他又不看的話，已經是轉移了給第三方了，咁咪可能就好似你嗰個情況咧，就會不斷咁樣，好快就已經收到相關嘅一啲推廣啦。咁但其實原本你唔想嘅，但係你竟然自己冇睇，亦都唔揀唔要，咁就會有出現咗你頭先講嗰啲情況噶啦。 黃鳳嫻啊，你頭先提到咧，如果唔去仔細了解呢一啲嘅私隱政策咧，消費者有好多資料咧就會被攞咗。可能好多人想象唔到咧，其實有一啲咩特別係提到過度嘅資料搜集咧，會喺呢啲網店入邊咧係被攞咗。咁不如請你講下有一啲咩嘅資料可能會被攞啦，同埋一個精明嘅消費者可以點樣樣喺網購嘅同時啊？因為老實講，你就算鼓勵大家去睇嗰啲私隱政策咧，學你頭先話齋，可能比較冗長啦，啲字又細啦，又難明啦，其實都好難做到噶。咁喺個消費者教育上面，你有啲咩 tips 俾大家咧？ 好啊，嗱，咁我好快講一講嗰啲收集嘅數據先啦。咁收集嘅數據咧，其實主要分兩種大數據啦。一種咧就係講緊直接嘅數據啦，譬如話你個名啊、地址啊、生日啦、性別啦等等啦。咁另外一啲咧就行為數據啦。咁我哋頭先都講咗好多行為數據啦。咁但係咧喺嗰個一行為數據就要去跟翻你就有冇去管理你嗰個 cookies 啊嗰啲問題啦。但係如果係直接嘅數據嘅收集，即係有關於你自己個人本身嘅數據嘅收集咧，我哋都會睇到個問題嘅，就會發現咧有某一啲嘅網店咧，其實佢哋咧都會係可能會係同個交易冇直接關係嘅。譬如話，究竟你個就業啊、工作性質啊、婚姻狀況啊、仔女嘅數目啊、收入啊、學歷咧，其實你做一個普通交易嘅話，唔係完全係未必係直接相關嘅，咁所以咧，我亦都會睇到咧喺嗰個商户嗰方面咧，咁其實咧都有好多空間咧去改善，因為不論喺佢嗰個披露嗰方面，究竟有冇嗌嚟做呢一個人工智能嗰方面嘅培訓，其實呢一方面嘅披露咧係非常之低嘅。儘管佢哋有披露，佢哋係有收集數據，但係作為人工智能嘅用途咧，得好少網店咧就會去披露，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呢一方面係都需要係改善嘅。咁你話有啲咩建議俾消費者啦？其實我今次咧有幾個好重要嘅建議嘅，因為如果真係要推廣有道德嘅人工智能咧，首先第一點就一定要當然消費者自己識得保護自己啦。咁所以咧，佢哋自己去網購嗰陣時咧，就千祈唔好掉以輕心啦，就真係要學識點樣去閱讀一啲私隱政策。咁同埋商户都有好大嘅責任，因為你太過冗長、太難明嘅話咧，根本係即係令到消費者唔睇嘅啫。咁所以我哋都话系需要一啲叫鸡精版咧，系会帮助消费者好简单、好扼要咁样睇到，讲紧你嘅私隐政策系讲紧啲咩重点，咁从而咧就可以帮助啲消费者咧去了解你嗰个私隐政策系唔系过度啦， 配合埋教育嘅话，咁消费者就会知道乜嘢系过度，咩唔系过度嘅话咧，咁佢就会好识得去拣嗰啲网购平台啦。咁另外咧就系、是、不时要留意自己嗰个账户嘅登录啦，同埋检查佢嗰个私隐嗰个设置啦。咁仲有咧就系、是、我哋亦都系倡议咧，就系、是、商户咧系应该要有一个选择权俾个消费者，究竟系咪参与喺呢一个人工智能嗰啲嘅自动决定嗰度嘅？因为喺外国咧都已经有好多法例咧系已经去开始规管呢样嘢啦。咁但系就香港未有呢个法例嗰阵时咧，商户咧都应该系要做呢样嘢嘅。咁呢个喺消费者教育方面啦。第二方面咧就系、是、人工智能喺商家方面啦。因为其实个主动权喺商家嘅，咁所以如果商家系做得好咧，其实会增加咗消费者嗰个信心。咁所以佢哋自己本身嗰个嘅公司政策同埋有冇采用最好嘅营商手法咧，对消费者嗰个嘅体验同埋个信心非常之紧要。咁但系你亦都会讲啦，就系、是、好多嘅细嘅公司，我边有能力自己去做好我嘅人工智能啦？咁所以我哋亦都认为咧，业界带领嘅所有唔同嘅商户去做好佢哋个消费者约章，即系话做一个大家一齐齐心去做一啲嘢，去令到消费者知道系根据乜嘢嘅道德标准，佢哋去处理人工智能，同埋点样采纳一啲好嘅营商手法咧，对整体佢哋嗰个发展咧系非常之紧要。咁当然最后啦，就讲政府政策啦。就是因为整体来讲呢，我们看到很多不同的国家都是已经开始发展他们那个整个、地方那个的整体政策。咁而呢，尽管政府已经做了很多功夫，但是在现阶段经过我们做了一轮访问之后呢，似乎那个政策呢都未出来。咁所以我觉得呢，在个整体政策啦，不论在那个资金那个的投放啦，怎样去帮个商户和教育消费者啦，等等的层面呢，都一定要是做多些功夫去帮助整个社会呢，怎样去做好我们这个人工智能各方面的发展。 唔该晒你，黄凤娴，先同你倾到呢度，拜拜。黄凤娴系消委会嘅总干事嚟嘅。林子欣啊，我哋剩翻少少时间啦，都预告一下咧，我哋一阵间咧会去倾嘅一个话题啦。咁就系咧，政府喺今日下昼咧就宣布咧会下调疫苗通行证嘅涵盖年龄咧，由而家最低12岁咧就降到去5岁或以上啊。咁咧就会分两阶段去实施。其实呢个消息咧之前都喺一啲媒体上面咧疯传咗一段时间，咁亦都有一啲儿童权益嘅组织啦，同埋有一啲家长咧就向传媒反映非常之担心呢个政策嘅落实可能会影响到儿童去参与唔同社交活动啦，同埋身心发展嘅权利。 亦都有啲团体忧虑咧，就系呢个新安排之下咧，会唔会即系有一啲小朋友系未接种疫苗，咁家长带唔到佢出去，又可能增加咗一啲小朋友自己留喺屋企嘅风险咧？咁呢个都系即系另一个家长或者一啲团体嘅担心嚟嘅。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18723111，特别系家长啊，如果你都有小朋友咧，系5岁或者以上咧，你点睇政府呢个新嘅政策咧？欢迎打电话嚟同我哋一齐倾下，电话号码187231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将疫苗通行证适用年龄下限由12岁降至5岁，首阶段今个月底实施。家长可以出示印有二维码的纸本记录，或者将二维码储存在手机相片。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将会加入新功能，俾家长同时储存自己同子女的疫苗通行证。政府同时调整12岁或以上人士疫苗通行证要求，今个月30号起，第二和第三针之间宽限期缩减为5个月，11月30号起需要打齐3针。本港单日新冠病毒确诊个案继续过万宗，新增11,091宗确诊，10,910宗是本地感染，再多12名阳性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9,556人死亡，新增死亡个案其中一宗由公众殓房呈报，死者是独居的71岁男子，已经打了3针疫苗，本身有肺结核、肺积水。 其余十一宗由医管局呈报，年龄由68至101岁。学校方面，777间学校呈报1356宗感染个案。另外三间安老院舍同两间残疾人士院舍亦有人确诊。医管局公布，九龙城区中九龙诊所听日起改为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指定诊所，将会暂停普通科门诊服务，令指定诊所数目增至八间。医管局表示，为了集中人手和资源，加强指定诊所及遥距诊症服务，辖下的普通科门诊诊所听日起进一步调整服务，包括减少部分诊所的诊症时段。至于已经预约在有关诊所复诊的长期病患者，医管局说可以按原定复诊日期带同预约便条和身份证前往指定药物补充诊所攞药。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中方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八名美国国会议员近日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强调中方将会继续采取有力措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他重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方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干涉的决心坚定不移。毛宁说，中方敦促美方有关政客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立即停止和台湾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立即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中秋节同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下周中后期天晴酷热同干燥，日嘅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再提提大家港铁嘅消息。咁较早前咧，油塘站月台幕门故障系已经完成复修，将军澳线列车服务已经系回复正常噶啦。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新柳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牛头角定富街。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丽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搭车的时候谨记不要骚扰司机，做个精明的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早晨，萧乐文。 早晨，萧乐文。 直播室除了可以听到官员的答法，亦都可以听到不同持份者的意见和市民的看法，是一个可以看到全局的环境来的。 千禧年代，萧乐文。 坊间的信息量有时都很多，很快，很零碎，咁等我哋梳理不同的观点，由听众自己做个结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一台《千禧年代》。 上世纪四十年代，新中国诞生，当时的领导人怎样带领中国面向世界？ 领事馆回收通讯设备，会造成所有的外国驻华机构的恐慌，亦不利于我们今后的外交局面。 国剧周末影院，唐国强、孙维民主演《外交风云》，第一集9月11日星期日上午11:45，港台电视31。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智恩。 关于政府宣布咧系下调疫苗通行证嘅涵盖年龄去到5岁或以上咧，林智恩，可能有好多家长第一时间咧就会谂到啊，现时咧疫苗通行证咧系令到一啲人士进入指定处所嘅时候咧，必须要即系出示个针卡啦，如果唔符合咧就唔入得去嘅。此外咧，仲有一啲行政措施咧，就令到好多即系譬如政府辖下嘅一啲设施，好似图书馆啊、体育馆。甚至政府街市呢其实同样都有这个规定，可以想象到呢一些未打够疫苗通行证要求那个针数的小朋友，譬如第时可能去公共图书馆借书啦，或者跟妈妈去街市买餸呢，可能都会出现问题。 是啊，咁另外当然即係亦都有啲家长都从有两个角度去睇呢个问题啦。咁第一就係嗰个理据问题，因为其实呢近排呢有啲严重个案都係再细啲嘅小朋友，即係可能啲1至2岁小朋友啦。咁但今次个措施就係针对5至12岁嘅。咁有啲家长就问啦，咦，咁其实嗰、那个政策嗰个理据喺边度啦。咁第二就当然係一啲執行上面嘅问题嘅。因为其实小朋友就好少会带手机出街啦，即係咁细小朋友。咁而家点样处理佢哋嗰个疫苗通行证嘅问题呢？咁就政府就宣布咗啦，其实係家长都可以喺意见通嗰个流动应用程式入面呢，就加你嘅仔女呢就係我的家庭成员。咁就可以呢即係同时呢出示你自己啦同埋仔女嘅疫苗通行证嘅。咁然后呢安心出行之后都会加入一些新的功能，就可以储存仔女的疫苗通行证，就执行上面似乎个问题都解决了，再加上都可以用一个纸本的疫苗通行证。反而就似乎家长的担心就是那些仔女的譬如会不会有副作用啊，又或者个政策理据问题，现在都希望有一些再进一步的解释的。 嗱，關於咧兒童未接種嘅風險咧，今日喺記者會上面咧，醫管局提供嘅數字咧就係0至11歲嘅病人咧嗰個住院嘅記錄咧，暫時係有103人啦。另外咧，兒科病床嘅使用率咧係大概係60%啊。根據9月5日顯示嘅資料咧，11歲以下確診嘅病人入邊咧，有1個係危殆，2個係嚴重。再之前咧，亦都有5人咧係危殆或者嚴重。雖然經治療之后已经是好转，但是都足以见到是儿童是没有接种疫苗或者感染新冠的后遗症是严重的。我们电话号码是1872311，如果你都是家长家里有小朋友考虑要怎样处理打针的问题，欢迎打来跟我们谈谈。电话旁边请来一位教育界的人士，有新界校长会的副主席，本身都是凤溪第一小学的校长朱慧林校长。朱慧林校长你好。 大家好， 朱校长，你学校入边都会有机会接触好多小朋友嘅家长，其实早排出咗消息话嗰个疫苗通行证可能会降到5岁嘅时候，有冇家长同你反映过一啲喺疫苗接种上面嘅担心，或者会影响到佢哋小朋友嘅社交活动嘅担心咧？ 我自己就冇直接接觸過啲家長話俾我聽，佢哋有咁嘅擔憂。點解咧？咁可能同我個校情唔同啦。因為我自己學校嗰個接種率咧係偏高嘅。我一針或以上咧，去到95%，95%嘅。兩針就已經兩針或以上係90%噶啦。所以咧，對於我嚟講咧，啲家長都好明白，佢哋接種佢讓個小朋友接種嗰個疫苗咧，其實都為咗保障小朋友個健康第一樣嘢先嘅。咁加上後來就話嗰個要用嚟接種咗兩劑加超過14天咧，可以參與活動啊嘛。那個其實嘅誘因咧大好多。 跟住咧就好多人打，加上我哋學校亦都係安排咗唔同嘅打針日子，讓到啲小朋友好方便喺學校打針。咁所以咧就話喺呢個狀況裏面咧，我就唔會聽到話啲家長話要降到去五歲之後要做呢啲即係打針啦，咁佢接受先。咁當然啦，而家個針我哋夠，咁睇翻我學校個情況 OK， 不過第三針仲要去安排，我哋都安排咗9月22日、22日咧就會安排佢又嚟打針噶啦。咁即係話如果嗰啲同學仔係夠時間去打第三針咧，佢可以9月22日已經可以接種，咁當然我哋都會繼續鼓勵家長接種，讓個小朋友接種嘅。咁至於話頭先要有個所謂通行證嗰樣嘢咧，就係、是、我哋都反映嘅情況就話、是，佢而家就做呢啲紙本啦，加落去家長嗰個意見通嗰、那個嗰、那個安心出行度啦。咁呢個其實已經方便咗嘅。咁但係我之前都提過一樣嘢就係、是、咪可以有個應用程式可以擺到落去小朋友啲嘅電子手錶咧？而家好興噶啦，小朋友戴電子手錶，咁其實就係、是。他們小孩子不一定有手機，但手錶一定會有的嘛。即是說如果他能夠將那個學生那個接種記錄的通行證呢，能夠有個 Apps 落到他的小朋友的電子手錶裡面，那自然就很輕 很容易了，即是不用、家長都幫他下載，還有他們有時呢小朋友 他出去活動是不一定跟著爹地媽咪呢，可能他跟著哥哥姐姐都不定的嘛，是不是？變成就說他是可以有些更加多的便利的措施，讓到小朋友他又打針了，有機會容易顯示到他那個接種記錄，方便了他去各個政府有要求的處所裡面。咁呢個咧，我諗係喺個執行嘅，聽到頭先我講啊，一個理據咧，理據就跟由翻醫生去解説啦。咁但係就喺執行方面，其實我哋覺得就話可以盡量諗多啲方法，令到咧同學仔佢係去由離開學校去唔同嘅處所方便嘅。咁呢個我諗係可以政府再可以再做多啲嘅。咁至於站在學校立場就話我哋。一直做活動都有收集同學仔嗰啲嘅針卡嘅，因為事實上要根據局方嘅要求，而家情況都係兩針加14天啊，十月一號之後就要去到3針。呢、啲我 你講呢個係做課後活動啊？ 係啦，冇錯。呢課後活動因為其實係一定規定要噶嘛，咁呢個課後活動個針攞之後咧，咁其實就係佢哋學校有啲學校都會安排啲同學仔啦，去附近啲體育館啊、圖書館啊，或者去其他嘅。參觀都好啦，其實有嗰個處所要求噶嘛，咁所以我哋學校如果我做咗一陣，就係、是、話搜集咗資料之後咧，變咗我哋學校喺校內推展嗰各項嘅活動都方便咗，我要帶啲學生去呢啲博物館參觀都方便咗，咁但係呢個就係學校嘅嗰個層面去做，但係如果家長自己帶小朋友去嗰時候咧，就用頭先所講啦，即係佢嘅安心出行咧要掛埋佢小朋友嗰、那個。个记录啦，咁呢啲又系要即系各方嘅尽快推出佢个措施，嗰、那个平台啦，优化之后咧，咁让家长咧系比较方便啲照顾嗰啲小朋友嘅。 嗯，而家其实小学就未有一个全日。免授課安排啦，咁我見到咧就有啲政黨建議，其實如果譬如可能小學有90%嘅學生係打曬兩針噶啦，咁就教育局可能都應該要容許呢一啲嘅學校係可以全日即係恢復翻免授課啦，咁就令到咧嗰啲家長同學校就更加清晰知道其實小朋友打針係有一個目標喺度嘅。你點睇呢個建議咧？ 呢、這個建議咧，當時仲係楊局長嗰個年代都好早期都。提過出嚟嘅，後來就因為淨係做個中學、小學就冇做到。咁當然咧，我會睇一樣嘢就係而家我唔好講嗰三針先啦，以往都講兩針。即係話如果兩針去到90%，咁而每日做緊嗰個快測，係咪老師教職員工啦，加埋個學生，咁其實係有得諗嘅。不過我一樣嘢就係、是、一直都唔做咧，其實就擔心我相信一個風險就係、是、個午膳安排、食飯安排。食飯嗰時候咧，其實即係好多學校冇飯堂噶嘛，就算飯堂都好多好密噶嘛，即係話喺嗰個。同學與同學之間，同時期有好多人除低口罩去食飯，呢個係一個存在嘅風險嘅，呢個唔可以否定嘅。啊，因為我每日快測啫，唔代表我真係冇帶病毒嘅喎。即係好，其實舉個例子就係、是、今日阿爸阿媽帶咗個小朋友出街，同佢屋企人喺茶樓食飯咁樣，冇事啊。但係原來佢個親戚咧，其實中咗招，翻到去傳咗俾小朋友，小朋友嗰日咧，第二日朝頭早都係陰性嘅快測陰性。跟住中午食飯，點知啲病發咗出咗嚟啦？跟住咧就係、是、傳染咗俾側邊嘅同學仔。嗱、呢個係真講真係存在到風險嘅。所以咧呢、這個風險存在咗嘅時候咧，其實就如果一唔好彩啊，即係一爆發咧，就可以好即係幾何級咁 得上嘅。咁所以我其中我估計啦，就點解會有個唔行個全日制咧？咁其實就一定有個風險喺度嘅。咁而事實上，我哋去睇翻佢而家個行半日制咧，亦都去翻轉頭，我當年出嚟教書都係行半日制。其實咧就好似而家咁啦，上晝教書，下晝做活動嘅。即係類似嘅模式，其實係咪一定要行翻所謂嘅全日制嗰種模式呢？因為事實上中間五成嘅時間咧，其實用咗好多時間食飯嘅。我哋睇得到咧，由嗰個上晝可能八點鐘上課，上到一點鐘呢度，跟住晏晝佢食完飯翻嚟兩點零鐘或者兩點半開始活動到可能係四點半嘅。係咪？咁其實就可以將一啲本身嘅一啲學習活動咧，或者一啲術科嘅嘢咧，買咗落嚟去晏晝去做一啲嘅學科或者做一啲術科嘅，同埋做一啲訓練嘅嘢，其實係可以。當然啦，好似另外一個種嘅時間表嚟嘅。咁而事實上喺全日制嘅年，即係之前嘅前就係疫情之前咧，有啲學校已經係有咁嘅運作模式嘅。上晝全部上所有主科，下晝就上啲術科加呢啲自己校本課程。咁呢個模式其實係咪可以係重新去思考過咧？因為疫情係影響咗我哋嗰啲要重新思考究竟我哋嘅教學模式係點樣。那個線上的學習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延伸下去呢？我覺得可以的。而在個對於學生的健康去回現在針對疫情的情況之下，其實都沒有人夠膽說如果我在學校吃飯不會傳播那個病毒風險的嘛。應該沒有人夠膽說，所以我估計啦，即其實即局方都考慮到個風險存在，也擔心一爆發就很嚴重，咁而所以都可能考慮到咁，變咗就暫時呢一宗都唔會去推個全日制咁情況。 朱慧琳校長啊，雖然你頭先提到你哋學校嘅校程咧就比較多人係打咗針啦，咁但係咧留意到之前兒童權利委員會咧就出嚟表示啊，擔心政策咧令到兒童被禁止咧喺公眾場所咧參與對佢哋發展至關重要嘅活動，並且咧削弱佢哋應該有嘅家庭同社交生活。我諗呢度可能就係講緊譬如小朋友想跟爺爺嫲嫲去飲茶啊，咁如果疫苗通行證個要求符合唔到咧，都入唔到酒樓。不過其實咧，而家呢個擔憂咧，事實上喺學校咧，喺部分情況下可能都出現緊嘅。正如你頭先講到，而家課後嘅一啲活動咧，小朋友都係打咗兩針咧先可以做，變咗可能有一啲譬如校隊嘅訓練啊，或者一啲樂器班嘅參與，甚至你哋唔知而家仲有冇啦。但係譬如可能安排小朋友去一啲營地嗰度參與一啲野外嘅活動啊，咁可能打唔到針咧，佢哋都參與唔到。其實你會點樣睇？这个政策会不会限制了小朋友参与这些活动，继而影响他们的发展呢？ 去翻當然啦，我哋如果好似之前冇疫情之下，大家都好均衡發展，除咗個學科上個社交啊、情誼啊呢啲，其實真係好好嘅。亦都見得到，其實疫情影響咗咧，如果唔係學業嗰，反而我會睇佢頭先講個社交情誼啊，嗰個影響大啲嘅。咁至於喺有啲嘅疫情之下，有啲限制，好自然嘅，我覺得即係冇得話，因為疫情。唔顧個疫情而去一定要去參與某些活動，而事實上喺個健康，即係話生命嘅健康，即係如果特殊講句，佢冇打針，跟住中咗，好似根據啲數字都睇到啦，好多嗰個個案咧，即係不幸小朋友離世嘅個案裏邊，佢都係冇打針。嗱，冇打針嘅無論老人家又好，小朋友都好，係會嚴重嘅病情或者甚至死亡。基於原因，基於佢冇打針，但係唔打針，佢點解唔打得針咧？是不是有醫生醫學證明他不打針呢？如果沒有的是不是應該打針呢？都說對當事人的小朋友一個走我都不想，但是為什麼他不合，如果除非醫生證明他不打得針，為什麼不去打針呢？因為我覺得就是有些事是要保障自己，保障身邊的人，是不是？我覺得就是要令到呢家長的概念，就是亦都要明白就是任何世界上很多疾病會出現了，那有什麼方法去治理他治療呢？就是靠其中一個預防的疫苗嘛。那既然如果沒有記錯，就是一億幾一定是1000-1900000支啊，就打嗰個小朋友打針嗰、那個，都個數量好大嘅。咁即係話其實好多個醫學嘅數據話俾我哋聽咧，其實你打針係冇，即係應該基本上冇問題嘅。咁所以我覺得就係頭先個權利冇錯，每個同學仔都應該有權利去做好多應該有嘅活動，但係亦都即係個情況就係、是、即係亦都事實上咧，好多同有朋友小朋友咧，佢先天有啲患疾嘅。佢都係喪失咗權利去做某些活動，就是、因為有個疾病影響。而喺嗰個情況之下，而家有疫苗合適嘅，健康冇問題嘅，醫生話打得嘅，點解唔打呢？咁 呢个我认同系有个权利俾佢，不过我有个权利之下，究竟我要做啲乜？系咪呢个我又觉得系喺保障学生个本身健康作大前提之下咧，即系我一定系鼓励大人啦、小朋友都系打针嘅，除非医生话佢唔打针。 好啊，多谢朱伟林校长。朱伟林校长咧系新界校长会嘅副主席，本身咧系凤溪第一小学嘅校长嚟嘅。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18723111。除咗咧系关于疫苗通行证嘅年龄下限系有所修订之外咧，其实就住12岁以上嘅人士咧，今次政府亦都系宣布咧，佢哋第二针同埋第三针中间嗰、那个宽限期咧系有所縮短，由現時的6個月咧，係縮短至5個月啊！大家有冇意見係想發表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林子欣啊，今日咧醫務衛生局局長阿李夏欣咧就被問到。副局長李夏欣咧就被問到一個問題嘅，就係咧由於根據數據咧，現時5至11歲小朋友打咗第一針咧有83%，而打咗兩針嘅咧亦都係有70%。咁佢自己都話咧，其實未打第二針嘅人數咧係得68000人，就唔係話真係非常之多。咁所以就有記者問到佢，其實一個咁樣嘅接種水平係唔係都未達到局方嘅目標咧？他们认为是要去到怎样的目标才是满意呢？还有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时候去到提出这个疫苗通行证的年龄的下降呢？那李夏欣的回复呢都是说，由于小朋友严重和危殆的个案是一个都不想见到，都是好像刚才校长所说的，小朋友如果不幸染疫逝世，对于整个家庭的社会来说都是重创来的，因而呢是推出呢个政策，希望家长可以尽快带小朋友打针。 咁当然啦，即系我哋如果有从家长角度睇，其实都明白家长嗰个压力喺边度嘅。因为家长今次就唔系即系为自己决定打唔打针啦，而系佢要帮一个小朋友做决定嘅。咁可能即系呢一个压力系喺度嘅。咁另一样咧就系、是、其实如果去到呢一刻，可能都会对于疫苗有犹豫嘅家长，其实究竟佢哋系担心紧一啲咩问题咧？即系究竟系唔系一啲副作用嘅問題啊，還是係即係其他佢哋憂慮嘅地方係點樣咧？咁一陣間我都可以即係再同醫生去睇下，即係究竟係咪可以解答到一啲家長嘅疑難。 電話號碼18723111。而家咧，我哋係請嚟港大兒童及青少年科嘅名譽臨床副教授關日華喺電話旁邊。關日華教授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 关教授啊，头先咧，我哋就提到有一啲报道咧，就引述咗一个家长嘅疑问，质疑到咧，点解今次会下调呢个疫苗通行证嘅年龄咧？因为有啲家长就话啦，睇翻啲报道咧，好似啲最严重嘅个案咧，都系比较细嘅小朋友，讲紧可能10几个月大啊，1至2岁嘅小朋友。咁喺政策上面啊，叫做针对处理5至12岁嘅小朋友，系咪有科学理？关于这个问题你会不会有答案给到他们？ 我相信呢这个家长呢其实呢他看到的数据呢只是冰山一角咯、啊、我们看到官方公布的数据的数目呢其实是一些非常严重甚至死亡个案、啊、即是你看到说有38名3至11岁是严重或危殆个案，这些是最严重，即係要係去 ICU， 我哋要通報嗰啲個案啦嚇。咁但係咧，呢位家長佢係忽略咗咧，其實小朋友即係除咗係死，去到死啊，或者係甚至一啲好嚴重要去 ICU 嗰啲嘅個案之外咧，其實有好多佢入嚟嘅時候咧，病情都係好嚴重嘅嚇，甚至有時有啲佢之後係佢康復之後咧，有一啲我哋叫做即係多系統發炎綜合症啦嗰啲。另外咧就係嗰啲長新冠嗰啲嘅個案啦嚇，呢一啲咧我哋未必會通報到俾當局知道，亦都未必係咧市民係會知道呢啲個案咯。咁所以咧就唔好話見到通報嗰啲數目咧好似係好少咁，咁咧就忽略咗咧個病情嗰個嚴重性咯。咁我自己咧喺呢個新冠疫情頭四波啦，即係睇曬全部個案啦，同埋而家第五波疫情見到咁多嘅即係嚴重個案咧，其實咧。睇到個疫情真係唔簡單咯，其實好多小朋友佢就算康復之後咧，佢之後嗰啲即係所謂嗰啲炎症綜合症啊，同埋長新冠呢啲情況啊，其實好多唔多唔少浮現呢啲咁嘅長期嘅 即係後遺症呢，即係希望家長唔好忽略新冠病毒唔係一個咁簡單嘅病嚟㗎，即係唔好以為咁簡單啊，就好似倒一鋪咁樣，即係好返就冇事幹啦，咁我哋可以唔打針就算數咁樣，即係唔好話咁輕視呢個病就以唔去打針咁樣咯。 嗯，我亦都留意到咧，有啲報道咧就報道有啲家長又出現另一個疑問嘅，就係、是、譬如可能佢小朋友係打咗第一針，咁但係第一針之後就有好嚴重嘅副作用啦，就唔想打第二針嘅。咁譬如咧，可能係一啲兒童嘅疫苗接種嘅一啲跟進服務上面咧，又有一啲咩嘅方法可以釋除到啲家長疑慮咧？ 但我最近聽見有啲咁嘅講法嘅，尤其是琴日關於咧有一個團體啦，一個兒童權利團體，即係講出嚟話啊，收到啲市民嘅講法咁、哦、樣。但係咧，好坦白睇翻我哋政府一個監察系統咧，真正冇見到呢啲話有好嚴重嘅個案嘅通報咯。咁我擔心咧，第一會唔會係一啲即係可能係即係以訛傳訛嘅情況啊？第二咧就會唔會係一啲比較誇大咗嘅情況，大家聽到嚇？同埋咧，如果假設有一啲咁嘅個案出現咧，其實咧一定會係我哋會有通報，同埋咧會抽絲剝繭地去分析咧，究竟發生乜嘢事嚇？咁、啊、咧就所以咧我就真係想知道究竟係咪真係有呢啲咁嚴重個案出現咯嚇？咁、啊、另外咧都另外一個情況，如果假設有家長話小朋友打完針係有啲比較嚴重反應咧，如果醫生知道咧，我哋一定會係轉介咧去做啲適當嘅評估嘅。嗱、啊，例如假設有家長話打完第一針係有啲嚴重嘅過敏反應啦，我哋係有呢個過敏嘅診所咧，係可以睇呢啲嘅個案嘅。而我哋見好多嘅情況，啲小朋友嚟睇完之後咧，其實都根本唔係因為疫苗過敏嘅，佢可以繼續接種第二針、第三針疫苗都冇問題嘅。咁所以咧，我好希望啲家長咧真正去分析呢啲咁嘅即係傳到你聽到嘅即係嘅消息，去細心分析睇係真定係假咁樣咯嚇。 关教授话：现时咧，如果讲科学上面咧，其实无论系由六个月啦，去到17岁嘅儿童同青少年咧，喺个接种嘅建议咧，其实科兴咧都系应该系打齐三剂咧，系为之完成一个基本接种。而伏必泰咧就系5至11岁嘅咧就系两剂咁样样嘅。不过今次咧呢一个下降咗嘅疫苗通行证嘅要求咧，就是冇讲到话咧，系你系打科兴定系伏必泰咧？那个要求都系话11月30日之前咧，要统一接种晒两针。关于呢一点上面，你又点睇咧？ 因为而家咧开始认知到咧，嗰、那个 Omicron 嗰个变异病毒株咧，嗰、那个抵抗力咧，其实咧都系要三针咧个保护系最好嘅。咁所以咧呢、這个咧应该系啲当局考虑到呢个咁嘅数据咧，咁所以咧希望保护个小朋友咧係一個全面啲，咁所以咧就佢將嗰個要求咧係提高到同埋提前到咧係要係打三針嘅情況咯。咁呢個絕對咧其實都係出於一個即係想保護個小朋友嗰、那個。 咁、科 興 嘅咪應該要打三針咯，係咪？但係而家個疫苗通行證要求係兩針。 根據咧，我哋其實喺睇翻阿劉宇龍教授嘅研究咧，三針咧係基本嘅，即係如果打曬三針之後咧就非常之安全啦。正如咧，我哋有小朋友如果係入院之後咧，我哋第一句就問個小朋友咧，就你打咗幾多針？ Okay. 如果小朋友係打咗有三針嘅話咧，可以好肯定地咧個病情咧會係輕微嘅。 Okay. 好啊，時間關係啊， 係 唔好意思啊，阿關日華教授，時間關係同你傾到呢度先，多謝你。